哒哒哒哒哒哒哒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哦嘿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哦。昨晚梦见什么？刚刚发生什么？快乐或不快乐？想吃什么？耶，星期六去哪里过？哦、oh, ，我和全新的我。哦、oh, ，在下一秒碰头。有时候冲动，偶尔会迷惑，但我有把握。